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 真自学英语 Teach yourself English. This is book 4. 张道真自学英语空中课堂。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张道真自学英语空中课堂，我是周敏，欢迎您的收听。今天我们继续来学习张道真自学英语第四册的第十课，我们来学习第三单元，请大家把书翻到第125页。欢迎我们今天的主讲老师王璐老师。 我是王璐。 我们了解了达芬奇，我们了解了贝多芬，今天呢就让我们到 Art Exhibition 去看一看。好，先来看一下我们今天需要掌握的一些主要的单词和词组。第一个词 Brazilian。 Brazilian, 巴西的或者叫巴西人 Brazilian, 那么我们知道 Brazilian football is famous, 巴西足球非常的著名，或者叫 Brazilian carnival is famous, 巴西的狂欢节也非常著名。 The next one is pavilion. Pavilion, 我们常用这个单词代表亭子，叫亭台楼阁，例如我们的滕王阁就可以用这个 pavilion 来形容。那么 pavilion 代表亭子，这个地方是一个展览馆的名字，叫 Brazilian Pavilion, 所以用这个单词了。 The next one is grant, 叫补助金。大家要注意一下，那么很多听众有可能是20岁左右的学生，那么大家要出国的时候希望得到国外的 scholarship, 奖学金， S-C-H-O-L-A-R-S-H-I-P, scholarship, 奖学金。 scholarship, grant Grant 叫补助金，就是政府的一个救济，例如 Government Grant 叫政府补助。那么另外我们还要注意一下，我们政府救济或者补助还有一个词叫 Government Relief, R-E-L-I-E-F, 就代表是减轻大家的负担，所以叫 Government Relief。 还有另外一个词我想起来，王老师，叫做 Subsidy。 Yes, subsidy, S-U-B-S-I-D-Y, 叫津贴或者补助。例如我们要出口，但是有可能出口的价格比我们的成本价要低一些，所以政府在这个时候会给我们 subsidy。 另外我们在使用电的方面，实际上我们买电付出的价格不能反映出电的真实价格，那么实际上政府在中间已经给了我们 subsidy, 叫用电的补助。 subsidygrant and scholarship. Yes, the next one is anywhere, 任何地方，例如我在任何地方都会想念你， I will miss you anywhere. The next one is Brazil, 巴西。 Brazil. Brazil is located in the south of the earth, 它在地球的南部或者叫南半球，叫 south hemisphere, H-E-M-I-S-P-H-E-R-E。那么大家知道 Brazil 的 official language 官方语言是什么吗？ 是西班牙语吗？ 是的，西班牙语就是 Brazil 巴西的 official language 官方语言，所以我们可以 It's necessary to speak Spanish in Brazil. Spanish 西班牙语也是世界上使用最广的语言之一。 是这样的，那么很多人都正在学习 Spanish as a foreign language,作为一个外语在学习西班牙语。 chance, 机会。 chance, 那么我们常说的 by chance 叫偶然，例如我偶然地见到了他， I met him by chance, I met him by chance. The next word is name, 叫举出，例如 name something, 举出什么东西的名字， name something。 那么如果说 name somebody, 就是给某人起名，例如 We named the dog 嘟嘟，就是给小狗起名叫嘟嘟。 The next one is judge. 那么它既可以做动词也可以做名词，我们常说的法官就是 judge, 那么律师叫 lawyer, 评判员也可以叫 judge。 那么现在我们跟奥运会相关的有三种裁判，第一种裁判是跟着在场内要跑的，所以叫 referee， R-E-F-E-R-E-E referee referee。 第二种我们一般是在排球或者乒乓球的时候在旁边坐着，就叫 umpire， U-M-P-I-R-E umpire umpire。 第三种就是这里的 judge， 例如我们在跳水、滑冰、花样游泳、体操的过程中，很多的裁判给打分，所以这些人不可以使用 referee 或者是 umpire， 必须管他们叫 judge 或者是 judges。 Judge, umpire, referee. The next one is tense, 紧张。 对，那么例如情况或者叫局势非常紧张。The situation is tense. The situation is tense. 那么如果人紧张，还是用 nervous, N-E-R-V-O-U-S, I am nervous. Nervous. 那么周老师，您在第一次做节目的时候 ，Were you nervous? Very, very nervous.第一次和外国朋友交流的时候也非常的 nervous。 那么大家一定要 try to overcome our nervousness， 试图控制一下自己紧张的情况，例如、inhale deeply， 那么大家深呼吸就可以解决这种问题了。 Inhale deeply 是缓解紧张压力的一种办法，深呼吸。一夜之间 overnight， 这个词是非常常用的，例如他一夜成名， He became famous overnight。 那么还有人有可能是一夜之间失去了一切， He lost everything overnight。 那么还有一夜暴富， He became rich overnight。 Overnight 一夜之间可以说能够发生很多很多的事情。 The next one is portrait， 画像。 对，这个单词我在大学的时候学习，第一次见到它是 Portrait of a Lady， 有一本著名的小说叫《贵妇画像》，就叫 Portrait of a Lady。 如果指某人的画像，那么就用这个单词叫 Portrait。 那么周老师，有人给您画过像吗？油画或者是这样的水彩画？ 有人给我画过那个漫画像 啊，感觉是非常可爱的吧。 Look very funny. It looks funny. I think you must look lovely. 看上去很滑稽的样子。最后一个词 style。 那么我们叫陈旧或者是不新鲜， something is stale， 那么就是已经不再新鲜了，常指的是食物或者是其他的东西。 好，我们来看今天的课文。 An odd exhibition. The Brazilian pavilion is holding an odd exhibition.And the person who wins gets a grant to study and paint anywhere in Brazil. 啊，非常好的一个。The Brazilian Pavilion, 这个是机构的名称， is holding an art exhibition. Holding 叫举行，例如举行一个仪式， holding a ceremony. 这里是举行一次艺术展览。Holding an art exhibition. The person who wins gets a grant to study and paint anywhere in Brazil. 那么定语从句，赢得胜利的人， the person who wins， 那么代表赢了这次艺术展的人， gets a grant to study and paint anywhere in Brazil， 能够获得一个奖金来做什么呢？学习或者是在巴西的任何地方绘画。 其实也建议大家多参加一些类似这样的比赛，因为什么呢？大家可以赢得很多的奖项，而这些奖项能够给你提供很多的机会。 是这样的，那么大家可以有这种 singing competition， 唱歌的比赛， music competition， 音乐的比赛， 或者是 talent show， 或者是才艺表演， 超男超女的比赛，大家都可以去试一试，鼓励大家多参加一些 competitions。这样的话，一旦有紧急事情发生，大家就不至于太紧张了。Really? How do you apply? Really? 真的吗？ How do you apply? 你是怎么样这个申请的？表达一下特别开心。Really? 大家使用 really 的时候，它能表达不同的意思。例如，你对什么事情不感兴趣，那么别人跟你说了之后，你可以说 Oh, really? So what?不感兴趣。 哎呀，真没兴趣。 对，当时我印象特别深，因为我的老师用了16种不同的方式把 really 给大家读了一遍，所以能感觉到一个单词表示出不同的意境。 听话听声，锣鼓听音，一个词同样是 really， 如果要是语调不一样的话呢，表达的感情也不一样。 对，所以大家如果真的对什么感兴趣的话，一定要非常兴奋的口气说出来。Oh, really? How do you apply? 你是怎么申请呢？ 我也很佩服王璐老师的这位老师，他居然用16种语气说出了一个 really， 大家不妨也可以试一试，我们来一个 really competition。 真的 really 比赛哈 really 真的要这种比赛吗、 yeah. I'm the first one to attend 我是第一个参加的 All you have to do is send a painting to the Brazilian pavilion by December the 1st You love Brazil I'll show you all the sights We'll have a wonderful time Oh 这个地方第一个大家各位听众要学会的词组 All you have to do is 你所需要做的事情是All you have to do is 不需要再说别的就是这个你要做的事情是例如你想做的事情是就是打个电话 All you have to do is make a telephone call 这个地方直接用动词原形 Send a painting to the Brazilian pavilion by December the 1st 那么各位听众会问我说为什么不用 is to do 呢因为前面已经有了一个 All you have to do 那么后面 is 后面的动词就要省略 to 直接用动词原形这是一个语法现象你所做的事情是把一幅画寄给这个机构那么它有一个 deadline D-E-A-D-L-I-N-E deadline 最后的期限截止日期 by December the 1st 12月1号you love Brazil 你会爱上这个地方的就像别人如果到中国来之前你给别人讲中国有多好你会说 You love China 你肯定会爱上中国的所以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对所有的外国朋友说 You love China 你会爱上中国、I'll show you all the sights 我会带你参观所有的地方 Here, sights 代表的是风景名胜我们还有其他的词 sceneS-C-E-N-E 代表一处风景 Scenery S-C-E-N-E-R-Y 很多的风景不可数名词风景的总称 Landscape L-A-N-D S-C-A-P-E Landscape 风景这是艺术品中常用的普通用语 Sites 观光另外你视线受到禁锢的时候看到的风景例如从火车的车窗从飞机的舷窗看出去的都叫 view 所以我们复习一下 scene scene scenery scenery landscape landscape sights sights view view 所以大家在使用的过程中一定要注意一下语言的准确度we'll have a wonderful time 肯定是过得很开心的那么现在时髦的英语大家都说 we'll have fun 或者用 enjoy ourselves I can enter that doesn't mean I'll win 是的我会参加比赛的 I can enter that doesn't mean I'll win 这并不意味着我会胜利 that doesn't mean 后面接一个不意味着什么事情不意味着你是对的 that doesn't mean you are right Michael, no one else has a chance. Just name one modern artist whose paintings are better than yours. 那么看来刚才说话的这个人是比较谦虚的。Michael, no one else has a chance. 就代表你参加了 no one else, 没有别人 has a chance, 有机会。那么这个 has 还可以改成 stands, S-T-A-N-D, stands a chance.有机会 Just name one modern artist whose paintings are better than yours 那么说出来一个现代艺术家那么他的作品比你能好的就代表是 It's really difficult to compete with you 很难与你竞争的 这也是对 Michael 的一种鼓励所以他感到非常的欣慰 It's nice to have someone who believes in you Too bad you are not one of the judges 能找到有一个信任你的人真是非常棒 It's nice to have someone who believes in you Believe in 代表相信某人的能力 Too bad you are not one of the judges 那代表如果你要是评委就好了 Which picture are you going to send in? 那么关心的是你要送的是哪幅画呢 Send in 参加比赛的是哪幅画呢哪个作品呢 I don't know. I'll have to do something new. Something that no one else has ever done before. I don't know. 这个地方要用地道的英文。I don't know. 不清楚。I'll have to do something new. 这个地方 do 是非常常用的。所谓的 do, 这里指的是 paint something new. Paint something new. 做一些新画。Something that no one else has ever done before. 以前没有人画的。那么大家要学会地道的英文表达方式。例如你擦桌子，我洗碗。You do the table, I do the dishes. 那我洗衣服叫 I do the laundry. 所以 do 是非常常见的一个动词。 Do something new, 要创作一幅新的，而以前呢从来没有人做过。那接下来呢我们看看这幅作品怎么样了呢？How is the painting coming? 那这幅画现在进行到什么情况了呢？ 这位友说 I don't know. Last night I was up until 4. I can't sleep. I haven't been sleeping well for a week. 看起来这个人已经遭受到 suffer from insomnia. Suffer from, 遭受什么的痛苦 ,insomnia, I-N-S-O-M-N-I-A, 失眠 suffer from insomnia.I don't know, 不太清楚。Last night I was up till 4. 那么凌晨一直画到四点。I can't sleep, 睡不着觉。I haven't been sleeping well for a week, 一周都没有好好睡觉了。好可怜啊。 看来这一位呢把这件事情太上心了，所以以至于影响了他自己正常的生活。That's probably because you're too tense. 没错。 那么就是因为你太紧张了。这个我们中国有句话叫什么欲速则不达。Sometimes, if you are too concerned, 就是太在意 ,it's not going to come out good, 有可能结果不是很好。 More haste, less speed. 所以我发现有很多比如说 NBA 的有一些球队他们在参加比赛之前尤其是一些大赛之前选手们都会说我会以平常心对待的。 对，是这样的。大家平常一定要保持 keep a low profile, 保持一个低姿态，这样会得到 better result, 更好的结果。 连这一位都不知道自己发生了什么，所以他说 I don't know what's wrong. 我真的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了。 Great paintings are not created overnight. Try to relax. 那么鼓励他，伟大的作品不是一夜之间一蹴而就的。Try to relax, 你还是好好的放松一下吧，安慰他。 That's easier said than done. 这句话是我们所有的听众要背下来的。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That's easier said than done. That's easier said than done. 希望大家能够练习五遍，把它记住。What's the subject of the painting? 这位开始启发他。 那你这幅画的主题是什么呢？这个地方实际上常用的在作品中用的是 theme, T-H-E-M-E. What's the theme of the painting? 画画的主题是什么呢？例如，我们在奥运会之前，我们的 theme of the painting 都是 Olympic Games, 与奥林匹克有关的。 The theme of painting. 这也是这一位正在思考的问题。That's the problem. I want to do a portrait. 我感觉是有一点点俗气。That's the problem. 这就是问题所在。那么这也是一个固定表达。这就是问题。That's the problem. I want to do a portrait. 想画一幅肖像。 画一幅肖像。Of whom? 你要画谁呢？ Of whom? A woman. A modern woman. But that's all I know. I've been drawing all week.But I don't like anything I've done. A woman. 那么她也是受到这个达芬奇的启发，打算画一下蒙娜丽莎，只不过现代版的蒙娜丽莎。 我觉得天才是不可以模仿的。 是这样的。那么大家有些人说的一些话，我们永远被模仿，从未被超越。例如，达芬奇就是大家的一个 example 例子，或者是我们的idol 偶像，但是永远不会有人再超越达芬奇了。那么我觉得他也可以画成Picasso 毕加索的那样的现代女子的画像，抽象派，一只眼睛在上面，一只眼睛在下面。 我觉得艺术家最可怕的就是他的创作源泉的枯竭，灵感的枯竭。 A modern woman， 她想画一个现代女子。 But that's all I know， 这是我所知道所有的了。所以别人问你说 How much do you know about it， 了解多少呢？ That's all I know， 这是我知道的所有一切。 I've been drawing all week， 一周都在画画。 But I don't like anything I've done， 但是没有一幅是喜欢的。感觉他的艺术灵感出了问题，所以我们需要一些 inspiration， I-N-S-P-I-R-A-T-I-O-N， inspiration。 希望能有一些震撼性的发生，这样的话呢，也许能够给这位年轻的艺术家以灵感。 What's the problem, do you know? 那你了解出了什么问题了吗？ 还没有进行实际的比赛，他已经悟出来了。 Me, I'm the problemI think I'm going stale. I've been painting for 10 years. I should be able to do better than this. Me, 就是代表我就是问题。I am the problem. 我是问题所在。那么做艺术家的人都会有些了解，他们要经常的进行采风，了解一下世界上新发生的一些 exciting event， 刺激的事件，否则就会像这位艺术家一样， I think I'm going stale.我的灵感枯竭了。 I've been painting for 10 years， 已经学了十年了。 I should be able to do better than this， 应该比这个要做得好，但他发现自己很难。 surpass himself， 超越他自己。 surpass， S-U-R-P-A-S-S， 那么这是 Michael， 所以我们说 surpass himself， 超越他自己。 surpass oneself实在是一件不太容易的事情。那我发现王老师，很多艺术家他们在经过了很多人生的困苦之后，也许在几十年以后，他们才真正的发现自己的艺术价值，而且呢他的创作的源泉才变得源源不断。 是这样的， experience makes a person rich， 那么经验或者叫经历是使一个人变得更丰富更有内涵。 所以也希望我们的艺术家们永远不要脱离人民群众大众的生活，因为艺术毕竟是源于生活，而且要高于生活的。 是这样的，不仅是艺术作品中的paintings， but also the literature works， 那么这些文学作品也是一样的。 好，课文呢就为大家讲解到这儿，我们来看一下126页，这一期的语法重点呢是省略句。 对，那么我们在口语中经常可以使用一些省略句，例如我们见到的第一个 of whom， 刚才他问你我想画一幅肖像， of whom， 那画的谁呢？ a woman 是一个女的，那么或者叫一位女子，这个地方就省略了。 I want to do a portrait of a woman。 那么下面他又问了what's the problem， 他的答案是 me， 那么实际上他应该想说的是 it's meOK， 那么下一个 Oh yes several， 那么下面他说 Oh yes we've dealt with several companies， 我们已经处理了几家公司了。 I go for a swim every day， do you？ 那么我每天游泳， do you 代表是 do you go for a swim every day， 你每天游泳吗？ I can't understand the word he says， 一句话也听不懂， can you？他问的是 Can you understand what he says? 能听懂他说的话吗？那我们在上下文已经非常清楚的情况下，就可以使用这些省略的句子，不用使用每一个主谓宾都在的情况。 这种省略句呢，给我们的感觉是非常的口语化，而且呢，具有一种亲和力。但是我不知道王老师在考雅思或者是托福的时候，这种省略句是不是鼓励大家也用呢？ 那么在雅思和托福的口语考试中，绝对不可以使用省略句，因为这样的话给人的感觉你没有能力创造复杂的句式，那么代表你的语法能力是比较低的。所以在这两个考试中绝对不可以使用省略句，只能在日常对话中 daily conversation 才可以这样使用。 在比较熟的朋友之间，考试的时候大家千万要注意，一定要说完整的句子。好，非常感谢王璐老师，同时呢也感谢收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的收听， 祝大家愉快，再见。